乌克兰官员视像发言的时候形容，乌克兰人民面对彻底恐怖已经十个星期。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說，近幾個星期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地區發現超過1000具遺體，又指很多在烏克蘭發生的暴行可能已經構成戰爭罪行。中國投反對票，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另一個場合表示，自俄烏衝突開始以來，中方以自身方式勸和促談，促進局勢降溫。俄罗斯就话已经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喺乌克兰采取行动，但系冇人愿意与俄方对话。天气方面，一道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60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31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8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5.2升11蚊，美团163蚊升6蚊，快手66.35升3.8，阿里巴巴82.6升2.6，恒生中国企业68.26升1.66，京东集团199.7升7.7，盈富基金19.88升4.1，友邦保险73.05仙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8，瑞士法郎7.823，澳元5.391，加元6.029，新西兰元4.898，欧元8.149。每百日元对港元6.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18点，升670点。港金报1705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76美元，卖出182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啊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对出啦，由于有水浸封咗快线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海防博物馆对出啦，封咗快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西边街。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第一城19座、东涌星汇10座、北角新都城大厦 A 座、薄扶林宝翠园5座、黄竹坑金宝花园1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唔会， 真心嘅，我真心嘅， 系、 哦、 啊，我唔会 都真心嘅，我都真心 就踩，系啦， 系啊， 好嘅就赞。 因为今日咧，阿马老师全身黑色，咁我头先一咪后咧，我喺走廊见佢咧，好落寞咁样企喺度咧，拨弄佢嗰啲须根嘅时候，我就话、嗯：你今日着黑色衫，果然睇落去咧，系掩藏咗你嗰个咧 只 大嘅肚腩吓。 系啊，因为我依家开始唔同噶啦嘛，我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系、 哦、 啦，冇错啦。 O K， 系啊，我问埋上边咧，如果我想有啲歌咧， 边度上边啊？ 歌啊！ 哦、 即是我哋的管理层、 哦，黑色管理上边即系边度 啊？我又想个派台应该点？跟住阿 Wendy 就同我讲：你咪派咯，嗯、播唔播都唔知道。 你唔好乱，你唔好乱作嘢，你自己作文作。 我真系问咗佢噶， 你真系系咩？ 我真系问咗佢噶。 佢成日同 Wendy 讲啲无聊嘢噶。 咩、哦、无聊啊？我要铺路啊！ 系 自己。 佢、 哦、 话、 啊、 叫你交俾阿群姐啊，阿群姐会帮你搞掂。 系啊，做你个 promoter。 我会成为红星， 丰租快活人，同你一起见证巨星是如何炼成的。 毛毛虫， 虫毛毛虫， 毛毛虫。 丰租快活人，星期五丰租唱不完。 你已经成为生锈钢啦， 生锈钢， 不锈钢，你一定要做不锈钢， 咁、啊、真系可以， 系唔锈，一路都系咁大个肚腩， 可以做定啲登台衫噶咯。 Just dance, move your body。 冇错，提提你今日有呢个风骚唱不完喺十二点后出现，咁重要嘅巨星长成的路，你点可以唔参与咧？ 巨星是怎样练成的？希望大家一路同我哋一齐见证。今日你好犀利、哦。挑战自己，自己一个人完成一首歌， 冇 错 啊！多谢，系啊，多谢两位老师指导啊，俾信心我。 嗯，好。今日节目一样有唱不完之外，仲有大点唱喺上 边。 嗯，提醒大家啦，就喺12点钟之后嘅话咧，会接听大家嘅电话1872388 1872388，我哋有 Tiffany 姐姐等紧你打电话。Hello， 靓女。 今日嘅天气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但系呢个天气绝对唔会影响我哋，亦都唔会影响大家收听嘅乐趣，系咪？ 希望大家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就系你觉得点样去维持人生最丰收嘅？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嘅时候嘅话，一定要讲埋俾我听。 冇错，响我嚟讲。 留低一吻，告别这个罪人。 早上继续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而风骚浮人啊，有位阿 fan quote 佢话最快风骚就系喺海旁跑到咧冇气啦，因为听紧风骚浮人笑到冇气，停一停，跑完翻屋企冲个靓凉再听，咁啊真系风骚浮人啦。 谁为我开解？ 再见 Rainy Day， 我哋草蜢呢一首歌曲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咁天气方面咧，话呢个周末咧仍然会有雨嘅，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而气温会稍为下降嘅。马老师啊，有位叫做捞辉德啊，佢话咧，马老师你曾经教识佢咧，即系有只歌叫《青鸟》，咁啊好想听你咧有一日，即系有一日啦，即系唔系今日啦，唱俾大家听。 啊好啊，都好啊，嗯、 因为你话俾大家听呢只歌嘅， 呢首真系好听，系城市民歌嚟嘅。 冇错冇错， 我就要拜啊李老师。 我正想讲嘅就不如你找第二个老师啊， 拜佢为师， 因为呢一首歌我唔识嘛。 哦 ，OK， 系啊，咁就会比较难少少咯。系啊，咁样你找第二个啊，不如找梁老师啊。 都好 喎、啊，喂，試下就梁老師訓練你啊，是 不 是 梁 漢 文啊， 你啊， 唔係你啊， 你係咪梁漢文？你係咪叫做梁漢文 啊？我都唔識梁中咁，不如話我都唔識呢個歌，我都係你介紹我識嘅啫嘛。不過如果你話我一齊練一下又冇乜所謂。 哦，哇， 啊、 我又學習，難得，多謝多謝。 我唔係教你啊，我係同你一齊去學習，咁一齊練啦，一齊 學相長。誒、哎，好啊， 合作合作，好唔好？ 青鳥 係一齊咁樣。 即係我係榮幸嚟噶嘛，同巨星一齊唱歌喎、嗯。我同唔到，我同唔到阿郭富城、阿黎明咁啊，同你咯。 使唔使將自己個 curve 拉得咁低，又唔使 講啊！郭富城定阿黎明啊？ 誒唔係，我講緊嘅就係阿梁同學啊， 哦、 將自己條 curve 拉得好低，一係就上到去上邊，一係咧就去到地底咁樣。 是但啦，人生嘅嘢唔係上啊落，唔係去啊留噶啦。 咁啊係，唔應該睇小你嘅、啊，可能即係你他朝有一日無端端喺紅館隔離嗰度。 冇錯啦，紅磡啊嘛， 都會喺嗰度搞， 都會搞一個定 一場嘅啫，都搞一場 去啫，我都會去支持 嘅。係啊，多謝你啊！ 会去嘅， 真系我记住你， 冇错，系啦、啊，扶住你行上去个台度啊！我意思系，扶住你行上 个 台度， 系啦， 嗰四个大字写咩好咧？ 诶，俾少时间我谂下， 难得一见， 系啊， 啊 ，OK， 系、okay, 啊， 哇，好紧张， 只此一次， 系啊，实系好多花牌 噶啦，我哋下不为例， 净系下不为例呢个四个字， 只此一场， 哇，好紧。 唱完就走， 你真系只此一场嘅啫，你唔会 M 歌噶嘛？ 边个做 MC 好啊？你 我好啊，我做关， 好好好，佢做 MC， 我一定会帮你搞得好好睇睇， 我帮你坐呢个 reception， 系啊 ，OK， 即、 okay, 系我意思系帮你搞得好好睇睇， 梗系啦， 人哋交啲白金唱片嚟，我咪收咯，系咪先？ 咪就系咯，系啊， 你估有冇四白金啊？ 有啊，金唱片都先攞个金唱片先， 跟住攞白金， 系啦，冇错，仲要系双白金唱片。 好嘢， 好紧张啊！ 我都系啊，每逢礼拜五其实咧好辛苦啊， 系啊， 你觉唔觉得啊？ 好多嘢要应付啊， 因为真系只此一剂嘅啫嘛，我哋唱 live 噶嘛， 冇噶、 啊、 啦、 啊， 一错咗就冇啦，追唔翻 嘅，冇错、啊，尤其是系你啊，我好担心， 唔需要 担心，因为阿老师会即场指点， 我觉得我会慢慢成长 噶啦、啊，我会逗住你 啊。好，喂，今日嗱天雨湿湿，不如啊，今日啲台仔又放假喎， 系啊， 吓咁啊，一度可以 要 zoom 上堂。 zoom 有啲 zoom 系啊，要 zoom 上堂，冇、 哦、 错、 okay, okay,。如果要 zoom 就 zoom， 如果唔使嗰啲，因为未间翻唔同咁啊，系、 嗯、 啦。咁今日当系假期嘅，咁又可以听下啦吓。嗱、 嗯、 呢一个咧就可能大人啲啦。呢、這个话题咧，佢喂，其实如果你相信咧，嗰、那个叫做咧今生来世咩咩三世如诸如此类嗰啲嘢啦，咁就有一种叫宿命债务嘅，即系话你前世咧可能欠落某某方面嘅债，今世咧可能要 还 啦，系啦系啦咁样。咁啊十二生肖嘅， 通常都系同你个隔篱嗰个讲过咗嗬、嗯，我都。你话前世欠咗你嘅，我今世你还啦。 佢咪你隔篱嗰 个？系啊， 唔系啊，我左右都有啊，即系我有小三啊。 不 过 咧，我系觉得即系嗱呢个讲法，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咧？就系、是、无论乜嘢人，只要你喺今生有一啲叫做联系到嘅，就算系同坐一程车。或者是一起结婚或者是譬如做拍档都应该是上一世有些的就是有些缘分。 如果你相信 是、啊、 就是你相信有这些什么投胎啊前世今生啊这些东西。有一句说话的嘛不知道你要收几多世你才可以成为父母。你又不要收几多世你才可以成为夫妻的嘛。 没错没错。 有时又是的你觉得缘分总之你解释不到的东西你就说真是缘分。 是 你觉不觉得。 如果是我觉得我们三个的缘分都挺奇妙。 是啊离离合 合, 合, 合、嗯。 不过今世就清了他算了。 我都覺得係，我下一世唔想再見到你。 清咗佢， 見到咁點啫？或者你見到一隻龜咧？你見到一隻龜？ 我就覺得，咦？點解會咁熟悉嘅？ 等佢祠堂。 點解只龜會戴眼鏡？ 因为呢叫四眼眼怪， 系啊，同埋咧 个 eye turtle 四只脚掂唔到地嘅，因为个肚腩夹咗出嚟。 我就一定会想起你啊！ 哦 ，OK，OK，OK， 我哋就约定呢一样嘢。 好啊，好啊。如果你见到呢只四眼怪，唔该你同佢 say 个 hello。 我会放生佢， 放生 掉落海，掉落海。喂，嗱，好啦，咁啊，呢个咧纯粹大家即系贪得意讲啊，吓， 并 无科学根据。 根据 冇错，第一鼠同鸡吓，即系佢每两个生肖就入咗一个。 我哋呢度冇， 冇 系啦，感情债吓，呢两个生肖咧特别容易对人哋动情嘅，可能喺某处睇到一眼啫，砰砰声嗰啲感觉咧就出晒嚟啦吓， 咁犀利。 就算对方对你冇兴趣，但系佢仲会无怨无悔咁付出，即系人哋话眼唔中意你啊，唔得，我一定要中意你咁样，因为咧可能佢前世欠咗人哋感情债就要还。 鼠定鸡啊你？ 鸡。 你認識得一個姓雞係咁嘅， 係啊， 唔係姓雞， 唔係姓雞，係有乜人姓雞嘅咩？ 有 㗎，有人姓雞㗎， 有㗎，有㗎， 先 咩姓都有㗎，我記得有㗎， 好似有，真係 國內有，不過係好似得翻一兩個啫， 啊哈， 即係已經去到好少人。 我話俾你聽，姓死嘅都有啊， 啊哈。 即係上次咪講過， 你嗰個朋友 有講， 唔係即係咁講啊，因為我查過講起啊， 真係嘅咩？ 真係啊，但係後來太不雅就改咗， 係啊，冇錯。 好啦，咁呢個咧就係頭先所講啦嚇，就係鼠， 我覺得感情債係最難還。 咁你識得個朋友佢係點啊？ 佢係個就係義無反顧， 對你好好嘅， 對你好好，以及就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你想同佢分手啦咁樣嘅話，佢仍然繼續默默關注你。 哎呀， 所以我都有識， 真係幾好， 係喎，都係啊。 咁你有冇半點想？ 你有啊？你有一個兩個字嘅， 唔係。三个字， 三个字好多喎、啊，两个字我就知两。 喂，你唔好制造呢个假形象喎、 啊。你话佢两个字嗰啲得两个。 系啊。 好，喂， 我嘅 pronunciation 准唔准？ 非常准确啊，准确过你唱歌。 即系你又做咁样做节目嗬？ 哎，又俾你闹啊！ 各位脱手。嗱，友情债啦，就包括我，我系马骝嘅，同埋虎。虎年同埋猴年嘅人，呢两种生肖最看重的就是友情。当身边冇朋友，就觉得好惨噶啦。由于注重友情啊，所以可以为朋友牺牲自己吓。更甚嘅咧，有时俾朋友害咗咧，仲会为佢对方说话，觉得诶佢害我，佢有原因嘅，佢唔想嘅咁样咁啦。 咁要问你自己啦，你系唔系咧？ 我都算系噶。 大佬，你会唔会为我牺牲噶？ 梗唔会啦， 牺牲咗啦，已经 系搞错咗， 牺牲再牺牲， 牺牲再牺牲， 咁牺牲， 欺完又欺，沟欺啊！ 好啦，本来好浓烈，但系而家好。 跟住到你婆啦，我唔知讲唔讲得你嘅生肖。 可以羊羊， 羊羊同猪猪， 吓猪 猪猪， 恩情仔。咁呢两生肖咧，将恩情，即系人哋曾经对过佢好咧， 报 恩啊， 对过你好嘅， 系我系 提携过你嘅，帮过你嘅，你一定会摆喺心里边，你唔会唔记得嘅。咪好似阿边个咁样，佢你唔会唔记得嘅吓，你会铭记一心，可以不顾一切，全力以赴去报恩。 几好啊！你啲朋友识得过， 系咪啊？ 系系， 我算我会记得嘅，即系得人花大万年香嘛，系咪？ 真系好香。 得言因果就千年记啊嘛，系啊，会噶会噶。 得人教唱歌咧？ 得人教唱歌 咩？即系人哋教佢唱歌，佢应唔应该要记啊？ 梗系记啦，我记到神。 佢都唔系我呢个生肖，佢系龟，唔系属龟，唔系对唔住。 系有冇属龟？ 有 第十三个生肖。 马你系 新增一个 新增 个 为你系咪？ 系如果可以 报到嗰个就 系 龟啦。 唔知可以去边度申请多一个生肖咧？ 嗯，好啊，讲埋落去啦。 人情债，龙同蛇啊，人力群居嘅， 你 只要人在世间，离不开人情啊嘛。无论系朋友、同事、亲戚，咁呢啲嘅关系，佢都会记住。 哇，会唔会太多啊？即系所有嘅人，你都会觉得佢 凡系人嘅，我都要。 通常系人咯。 呢啲人咧系好 PR， 好江湖，即系对个个都好似好 friend。 吓死我！佢话好 PR， 我叫佢闹我。 好 PR 啊！ 我 佢唔系 P 乜，佢系 PR。 我就系。以为佢闹 边次啊个读音系啦， 知道知道知道， 你系唔系啊？ 因为你 会 系啦，即系你个行业系唔会得罪人咁， 系啊， 个个都系 friend 嚟噶嘛， 唔系我 系人都帮， 我都记住，我觉得系好紧要嘅，即系靠朋友系好， 系啊，我都觉得朋友系好紧要， 点都要对朋友好，对身边人好。 不过唔系因为希望人哋对自己好，系因为朋友就真系应该大家互相帮助， 系啊系啊系， 即系中间唔会有计算 系 咪？即系我为你好，我就想你对我好， 系啊， 但好多人都系咁嘅， 都会 即係兩協插刀咯，但當然冇咁誇張啦。 你俾我插好冇？ 唔係都好，我覺得如果你話我對人好，我都係希望對方係咁樣對翻我，我覺得可以。嗯、但係嗰樣嘢永遠都唔對等咧。我覺得若果你有一個咁嘅大前提嘅話，你永遠都唔會快樂。 冇錯，你成日希望人哋對翻 你，希望人哋點樣回報翻你。 仲有希望朋友好，呢個係我嘅心願嚟嘅。即係最好佢飛黃騰達。 嗯哼， 係啊，咁、嗯、我有 招。你就兜踎咁樣，你都 OK。 OK， 冇所謂啊。我兜極都有幾億喺手。 哎呀，我都係咁諗啊，係啊，陰獅子嘛。 咁多咩？ 牛同馬啦，牛年馬年錢再債。呢兩個生肖咧，就等於做牛做馬啦。佢比其他生肖嚟得辛苦啊，但 係 欠下錢財債，為咗要努力賺錢咧，佢哋成日咧，即係佢心裏邊成日諗住要點樣 賺錢，成日都要投資啊，揾錢啊咁樣。 唔 係， 我覺得 做 牛嘅即係屬牛嘅，係 真 係 比較辛苦命㗎，係 咪？ 識 得有啲人 係啊係啊係啊， 真係。 即係工作又辛苦，又 OT 啊，日日都 人又辛苦啊， 頻頻撲撲咁樣。 冇錯。 咁、大家心水清咧，即係仲未講曬嘅，仲有嘅生肖嘅。咁翻嚟十點半睇完新聞報，繼續講翻呢一個欠錢細債，到底仲爭邊個生肖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环村今朝大约9:45完成围封强检行动，共有大约1680人接受检测，共发现22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員到訪大約630户，22户冇人應門，當局會採取措施跟進。港大醫學院表示，尋日呼籲教職員同學生今個星期之內避免到堅尼地城一帶用膳，以及參與任何需要除去口罩的活動，是由於該區最新的新冠病毒污水檢測結果，病毒量比最近的平均數值高超過100倍至1000倍，取得政府的同意之後才作出緊急通知。對於因此被指引起地區恐慌，做法惹來爭議，深表遺憾。發言人說，作出緊急通知是希望師生在中午用膳之前收到訊息，避免到該區用膳，以免有機會將病毒帶回醫院和其他醫療設施，危害包括病人的使用者。而醫學院大部分師生每日都有機會出入醫院和醫療設施工作與學習。發言人認為，向師生發放有關訊息是一項負責任的做法，盡量避免疫情不必要在醫院和附近的醫療設施廣泛傳播。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創24年新高，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增加至6.1年。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兼立法會議員梁文廣話：，好多家庭等候遠超過6.1年，有啲個案更加等咗10年。由於未來幾年建屋量仍然追唔上，未來3年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有機會升至6.5年。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本港公屋落成量有頭輕尾重現象，頭五年公屋興建量仍然欠30000個單位，要靠後5年追數字。梁文廣建議增加過渡房屋，並且由政府主導正式納入房屋階梯。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毅明相信，公屋落成時間難以縮減，大部分建築工程只有延遲，好少能夠加快。美國國會眾議院調查去年國會山莊遭衝擊事件的特別委員會，向5名共和黨眾議員發出傳票，要求他們出席聽證會作證。被傳召的眾議員包括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5人早前都拒絕委員會提出自愿合作的要求。委員會主席湯普森在聲明之中說，5名收到傳票的議員拒絕了自愿參與委員會工作並且討論相關事項的機會，他對此表示遺憾。 委员会迫不得已先至向佢哋发出传票。委员会定于下个月举行一系列听证会，调查国会遭冲击事件，预料今年秋季发表调查报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89点，升409点，总成交金额43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4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6，升10.4；美团164.2，升7.2。恒生中国企业68.46，升1.86；快手66.55，升4蚊；阿里巴巴82.45，升2.45；盈富基金19.93，升4.6；京东集团199.8，升7.8；友邦保险72.8，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9.13，瑞士法郎1.003，加元1.301，人民幣6.802，英磅對美元1.222，歐元對美元1.039，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26,421點，升673點。港金報17,050元，係跌2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4.27美元，賣出1,825.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講翻港島區啦，咁較早前咧，東區走廊東行去柴灣翻。去柴灣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館對出的水浸咧，就已經係處理好啦。咁而家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館一帶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同埋去尖沙咀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漆咸道北過海龍尾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去紅隧排到惠利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燕妹，请你食只香菜饺啊！ 好啊，哇！好臭啊！ 咁啊，好啦，你饮啖呢个葱淡下个口啦。 嗯，哇，救命啊！ 事实证明，真系有人唔中意食芫茜去到呢个程度。其实食芫茜都几好噶。想知道有咩好？听实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oo 洪健威知识会社。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 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黑色星期五吓，咁今朝咧一样嘅少少雨嘅，咁而家就冇咗嗰啲嘅咩红色啊、黄色咁，不过咧仍然咧个天气就不稳定，咁啊网上好多人咧都祝我哋咧就系小心揸车啦，咁啊同埋黑色星期五咧绵绵落雨，大家翻工小心啦。咁另外， 不过而家有山泥倾泻警告， 冇错啦。阿 Kitty 就话啦，坐定定噶啦，马大哥红管啊，佢话一条管嘅管，红管等紧你啊，啊导管嘅管啊，系啊。 Kitty 喺 边 度嚟噶？ 红馆等你啊！ 我哋揾下你先啦。 Kitty， 好，咁 写 低，集低，集低。 咁另外都好多人咧，就留咗一啲点唱嘅名单，咪一阵间就读俾你哋听啦。 好 啊。咁啊，另外 Wendy 钟啊，佢哋中意听你节目啊，尤其是一篇人家啦、网上情啦、古鬼故啦咁样样，咁啊听得好开心嘅。 间声等等。 OK。 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咧， 呢啲要还噶喎，呢啲 要啊， 你 咪 人情债咩？ 要啊，要啊，要还啊。 仲有点唱债 我都会。还俾佢嘅， 要还啲咩俾阿 Kitty 啊？ 还翻条管俾佢， 红色嘅话要，知唔知啊？红管， 知道， 唔好俾蓝管、黄管， 真系好紧要嘅啫，唔好甩色喎，你条管吓， 会甩色嘅咩？佢条管， 梗系会啦， 哦，即系仲缩水添， 甩甩漏漏仲 嘅，明白。好啦，另外咧就有兔同埋狗，兔年狗年就系亲情债啊！呢两个生肖咧，面对家人嘅时候咧，佢会展现最柔情嘅一面。有冇识到识兔同埋狗？ 有啊。 有啊，有啊，有啊， 我唔觉，嗯，我 唔觉 ，OK 啊，即系对屋企好好嘅， 好大只嗰个。哦，嗰系兔兔咯。 佢哋好珍惜亲情，同埋希望咪儿女啦、家人啦、父母啦，能够长久维系一个关系嘅，系、一辈子嘅功课。有咗亲人喺身边咧，佢哋心灵就有归属感。哇，真系太好啦！ 属兔俾我感觉好善良嘅啫。 系咩？ 系 咯。点解啊？你有冇识啊？ 白兔仔啊嘛，有白兔仔， 系嘅，系嘅， 好 可爱。 你有冇觉得个动物有动物啊？即系成日弹下弹。咩啊，白兔，你唔好谂对。 但系都系，你讲嘅动物动物都系嘅。 嗯， 你我今日先睇到个新闻啊，你知唔知个兔仔岛啊？ 啊，唔知啊。 嗰个兔仔岛咧系 成 个岛 都系兔仔， 成个岛都系兔仔啊。咁最初咧就因为嗰个，我唔记得好似日本啊，咁咧总之最初就 系 有。一啲小學生帶咗啲兔仔喺嗰度放生， 係、 啊， 跟住咧 兔仔好大件事啊！你知佢哋繁殖能力非常高。 後來咧變咗幾十隻，最後變幾百隻。佢而家咧成個島大約有七百幾隻啦， 冇錯冇錯。 但個島唔大嘅。 我親眼見過一個地方，就係、是、一個農場。跟住咧去到嘅時候咧，嗰日咧佢就帶我哋去咧，就同我哋講話咧，我哋去捉兔仔。咁啊，就捉兔仔嘅時候，捉嚟兔仔，總之你捉到幾隻你中意嘅話，你帶走 攞翻去。 係啊，咁點解會咁樣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候。我讲紧系新界嗰啲地方嚟嘅，就系嗰啲朋友嘅屋企。 但 系 佢话严 唔 容易 捉兔仔， 佢跳得好快噶。 唔需要谂得太多。佢总之嘅就系叫啲细路仔翻去，就系去我屋企捉兔仔。 哇，好玩啊！呢个节目好玩啊！ 捉到几多你中意带就带走，咁样就好 豪 气。 好似嗰啲 好多 吊下場咁。 點不知一去到嘅時候係點樣嘅一回事呢？咁就係佢見到佢有一塊嘅荒地，跟住就有一啲嘅鐵絲網全部圍住曬，但係都叫做幾大個㗎嚇。有冇去到一個即係運動場咁大？又未必至於。就總之嘅就 係大啦， 總之好大嘅。對於細路仔嚟講，咁跟住咧就哇，全部出邊咧就生滿曬雜草嘅。跟住我哋話咩啊？捉 咩 兔仔啊？ 嗰個地方 唔係，其實件事係點樣咧？事源就係我個同學，佢咧就話想養兔仔，跟住咧就買咗幾隻兔仔嘅時候擺咗。喺里面， 任佢玩。 点不知咧，佢哋喺里面嗰度就翻云覆雨， 系啊，兔仔系啊， 跟住佢哋繁殖咗好多只，咁我哋话咩都见唔到，一开咗道门嘅话咧，你简直觉得就系一个地狱一样啊！系全个地方除咗杂草之外嘅就系兔仔。 哇！但系佢谂住点收科啊？ 就系叫你哋去捉啦，唔该唔该，你嚟我屋企攞走佢咯。系啊，佢 养都有排， 系啊， 个负担都几重。 因为你一路唔去处理佢嘅话，佢只系不定咁喺里边度繁殖，就会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好得人惊啊！嗰次 咁上， 所以嗰 只又周围走，你明唔明？佢又周围走， 变咗兔仔岛。但系你个朋友咧，嗰个做法都系啱嘅，就系带人翻去啦。咁兔仔岛咧就话吸引咗好多游客去，但系咧最近咧就话点解又新闻咧？因为啲游客带咗好多嘢喂佢哋食，甚至。有啲系兔仔唔食嘅嘢啦，你知啦，即系等于你去郊野公园，你喂马骝，有时你都俾啲薯片啊咩，都唔系马骝食嘅嘢，咁咧会造成咩嘅坏后果咧？兔仔唔食。 会有其他动物嚟食， 咁、 其他嗰啲动物咧就会对啲兔仔咧就会有一个叫威胁啦，可能会食啲兔仔啊，系啦等等啦咁咯，所以今日都啱啱睇咗呢个兔仔岛嘅新 闻。好复杂喎、啊，咁后来点啊？你个同学 后来我哋都有嘅，即系帮我手嘅，你攞得几多啫？嗰时我记得我系小学生咯，好似攞得一两只咁样咯。咁有啲嘅就系啲大人咧就会捉住佢，盯住个耳仔咁样咧。我仲记得个画面噶，好混乱啊！因为佢哋周围走啊， 仲有冇啲一路 捉梗系走啦？ 因为我哋班人又入咗去嘛，又入咗去嗰个铁丝网围住嘅地方，跟住就哇，全部杂草丛生，跟住你就见到嘅就系你方圆十里里面全部布满唔同类型嘅兔仔。白色嘅又有，黑色嘅又有，混血嘅又有， 系 啊，乜嘢都有，又唔系污糟邋遢嘅。总之，哇，佢哋周围跑嚟跑去，跟住就要好多嗰啲泥地铲起晒。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一个地狱咁样咯。佢哋话唔紧要啦，开始捉啦，开始捉啦，咁样就捉咗两个之后，啊，放我出去，放 我出去。我唔捉啦，我唔捉啦， 我唔要啦，系咁样啊，系由两只兔仔开始嚟啊。你边度谂紧啊？ 另外嗰时 恐怖、啊， 我哋试过仓鼠又系咁嘅，你知唔 知啊？ 仓鼠在你瞓完一晚，第朝又多几只，瞓完一晚 咁夸张， 系啊， 快到 好快噶， 快过你啊，快过你啊， 我都好快噶、哦， 我知，我意思系佢生得好快， 佢生得佢繁殖得好快啊， 你制造得 好多次噶佢哋， 所以大家咧就如果你唔想有咁样问题，就最好唔好买一男一女啦， 唔好咯， 买都唔好摆埋一齐， 唔系佢买嘅时候佢话佢唔知添啊。即系求其喺街市度买两只兔仔翻嚟，点不知咁啱佢哋两个就一男一女，系啊，点不知就做系咁啤机啊，系咁复印咯，哇，好得人惊！我谂翻你嗰次，我真系食汗啊！ 早啲养宠物之前都应该谂清楚嘅、 啊， 停一停，谂一谂啊！要知更多咧，星期三咧就又话作者 Eric 出现。 Yes。 今日我哋有点唱嘅时间喺12:30之后，1872388，加号就可以打嚟噶啦噃。印度气温相对湿度92%，Black Friday 喺呢个早上，风骚靠人送俾你嘅呢首郭富城。 望你在眼睛，望你在眼睛，情缘怎么可以平静？你是夜结识，为你变心经，无奈爱意未能说清，还是要告诉你，无论怎么反应。今天梦醒，但你在看星，但你在看星，但爱心思可有那地？愿你让我知，愿你亦感应，无限爱意为谁去倾？

网上情缘结束。碰上一个人，爱上一个人，需要经历年月日，无数的场合，无数的对话。但是原来当有一日要结束一段感情，只需要讲一句分手，作一个决定已经可以。 你对我说你好寂寞，我知道，我明了。我问你，你要什么？怎么做？你可曾知道？ 结束就两分零钟到十一点钟啊！听下风骚快活人，翻嚟我又你又知唔知啊？不如咧，不如啊， 介绍下我哋今日嘅名人版啦。 哦，系啊，今日咧话犀利，请到一位中医博士， 好少赞人靓女 ，Nicole Kidman。 唔系系咩？ 陈博士系啊， 系 啊，咁佢就会同我哋分享一啲中医嘅小常识、小知识。 你点会识到啲咁靓嘅中医嘅 ？Well， 久病成医啊嘛，佢因为成日要睇啊嘛。 点解你唔睇佢咧？你记唔记得你有一次你话俾我哋听，你都系睇我，即系做睇西医，一系睇中医。 系啊， 睇西医你先至可以用轮椅嘛。 嗰个国内啫。 我记得你嗰次。 马老师， 哇！嗰次我梗系要轮椅啦，轮椅真系有时咧真系行唔到咧，你系 知啊， 必须要 明噶。 哇！你真系痛到 你行唔到一步都行唔到。 系啊，即系举步维艰。 痛系你企喺度都企唔到。 我试过啊，我咪讲咗俾大家听咯。 跌咗落嚟啊嘛。 唔系啊，我系就。有一次嘅就系我直头喺附近呢一度嗰个嗰、那个地方啊，突然之间肚痛啊，一步都行唔到啊， 真系 行 唔到 噶， 我都试过有一次好痛好痛，企都企唔到啊， 嗯， 要照 X 光， 要攣嘅， 个护士叫我企直，我企唔到啊，系啊，只有痛过嘅就明白， 系真系好痛好痛， 好啦，咁今日我哋呢一位嘅即系 中医博士 阿 Nicole， 佢会分享一啲小常识啊、小知识啊，俾我哋嘅， 有咗名人版之后，发觉真系好好，来自四方唔同嘅范畴吓，眼镜有眼镜嘅吓， 系啊， 中医有中医啊，好多好。多唔同， 上个礼拜我哋都好开心啦，林 Sir， 系 啊，所以系啊，佢哋自己自荐嘅，所以我哋都可以喺呢度呼吁嘅就系我哋啲即系街坊朋友，或者就系即系我哋啲听众朋友，不如其实你识啲咩朋友或者你自己本人都 系啊，都可以举手噶， 冇错 ，PM 我哋就得噶啦。 我仲记得阿 Sir 话500咪一个铺啊，即系一条柱啊，你记唔记得啊？ 嗯。 哦，記得記得， 我諗住攞把尺， 記得行山嗰啲啊嘛， 哦， 記得記得， 好啦，物理好勁， 好，冇錯，留意下一陣間嘅，你又知唔知一陣出現啊？26度氣温啊，稍微暖啲啲咁就啊，相對濕度93%，星期五嘅早上點嘅時間喺12:30啊開始嘅，而家先咧11:00新聞報告財經消息翻嚟繼續我哋節目。 银河系中心一个见唔到、质量极大嘅天体作出轨道运动，显示这个被称作人马座 A 星的天体可能是一个黑洞。最新发布的照片提供了首个直接的视觉证据。照片由分布在地球上的8个射电望远镜组成的一个等效于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捕获。照片中位处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距离地球大约26,000光年。今次是那个合作组织的2019年发表第一张黑洞照片，拍摄到位于更遥远星系 M87 中心的黑洞之后又一次重大突破。天气方面，一道活跃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90点，系升310点，总成交金额51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7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8升8.6，美团163.2升6.2。恒生中国企业68.1升1.5，快手66.7升4.15，阿里巴巴81.9升1.9，盈富基金19.83升3.6，京东集团199.7升7，友邦保险72.25跌2，比亚迪股份235.6系升9.8，长城汽车10.52升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9，瑞士法郎7.833，澳元5.399，加元6.033，新西兰元4.907，欧元8.156。每百日元对港元6.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21点，升673点。港金报17,05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1美元，卖出1,82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最后第二个钟嚟嘅风骚快，提大家吓、电话号码18723888，个靓靓 Tiffany 咧翻咗嚟噶啦，咁想点唱嘅话咧就可以咧打电话同佢 say 声 hi 啦。 嗰、那个红霸犀利， 今日几靓女， 几开心，几靓， 系啊，今日收 阳光普照啊，一样吓。嗱，其实讲到咧，身体好就会健康，健康就会开心吓，两样嘢咧都系不能够分割嘅。讲、到呢个健康咧，提大家啦，如果已经打咗两剂新冠疫苗，又够其他第三针咧，千祈唔好谂住疫情放缓咧有所松懈，尽快打齐三针增强保护，因为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5月31号，即系今个月31号就实施噶啦。届时咧，所有12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已经打两针满6个月咧，就一定要尽快接种第三剂嘅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同埋指定嘅处所。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留意啦。 冇错啦，咁啊虽然咧就话疫情咧暂时嚟讲系放缓啦，但系大家都系继续唔好松懈嘅。提一提大家啦，就要乜嘢啊？戴口罩、 戴咗、 洗手、 洗咗、 接种疫苗。 中 咗，唔好去参加啲人多挤迫嘅活动， 收到， 保持空气流通， 打个针 或者系咳嗽嘅时候嘅话咧，就要掩盖你嘅口鼻嘅话，有病嘅话就要尽早求医啦， 冇错啦。你又知唔知？同学互相问问题的环节， 好紧张。 点解好紧张啊？ 点解唔系人博士嘅？系啊，我谂住今日我叫做李博士。 系 啊，冇错。 大家都用博士， 大家都 用 博士。 好， 冇错吓。 咁个名字就叫博士。 系， 等我问先啦。 好， 其实每一个地方咧，总会有啲嘅当地嘅俚语或者俗语啦，例如话。火烧旗杆长滩啊，咁大家都听过呢啲啦。今日嘅俗语唔系问香港嘅，系问韩国人嘅俗语。 咁犀利！ 韩国人有一句俗语叫做蚱蜢只活六月一季，蚱蜢只活六月一季。到底佢系咩嘅歇后语呢？意思系讲咩呢？四个答案：第一，好景不常，提人要争取时间；第二，通常好机会咧系稍逊即逝；第三，是闹人哋睇你恶得几耐。第四，咒人哋好快会遭到恶运。四个答案，蚱蜢只活六月一季，到底意思是咩呢？第一，好景不常啊，人要争取时间。第二，通常好机会好快冇㗎啦。第三，是话人哋睇你恶得几耐。第四，诅咒人哋好快会遭到恶运。 四， 蚱蜢活得一季。即系个语气系点样用？ 蚱蜢只能够活六月一季， 系啊， 即系你再讲下， 就系蚱蜢只活六月一季。我睇你好得几耐，我就拣呢个啦。所以 即系你拣 C， 但系如果气嗰度咧，我觉得一或者二，我 即系鼓励性嘅。 咁你点做啊？ 蚱蜢六月一季嘅咋，好景不常啊！ 咁啊，好 似冇啊！你有上问下你嘅，你都冇。 我点解冇上问下你啊？ 系啊， 系啊，蚱蜢 佢有上问下你啊？ 系啊，六月一季嘅啫。 佢有埋情绪添啊！佢 系啊， 有情绪演绎添啊！ 诶，好景不常， 好景不常，我系睇下你好得几耐。 系 有冇人中？ 你对佢讲啊， 系嘛？ 你对佢 蚱蜢只系活六月一季嘅啫，我睇你好得几耐。 系啊， 你婆啱 啦， 佢成日都撞中。 我唔想学埋呢啲嘢啊！ 咁我学晒佢， 试下啫嘛。啊，翻嚟继续有李婆出题。 Yeah! Yeah! 我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 我信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共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 特别呢一首歌叫做《我以为》啊，我分享多一句吓，咁咧韩国嘅一啲俗语咧，未交俾李婆之前啊，阻你少少时间。 唔好咁讲。 咁咧就有一句咧，佢话咧千祈唔好立乱咧，即系同异性讲，喂嚟我屋企食拉面啦咁样样。 嗯。 因为呢一样嘢咧，等于香港人曾经有一段时间话去食糖水一样吓，即系喂嚟我屋企食拉面咧。 咩意思啊？ 就系话有啲嘢系啦，想有少少嘅。男女之間嘅嗰啲嘅親密係啦，性暗示。 咁你有冇去食過糖水啊？ 有，當然紅豆沙啊、芝麻糊，我最中意食噶啦。 冇嘢啦，冇嘢問啦。 你又知唔知道第二回合我哋由李婆， 李婆開心咯，做乜嘢啊？ 係咯噃，一諗起食糖水就開心，係咪？我今日問呢一條嘅話係同糖水無關嘅，但係就同我哋而家嘅夏天係有關的。 好的。 嗱，夏天大太陽曬嘅時候嘅話，你會著啲咩顏色嘅衫？ 淺 色。 浅色 系啊， 因为感觉冇咁热。 OK， 夏天其实若果系大太阳嘅日子，着乜嘢嘅颜色系最好呢？ 最好啊！ 最好 A 白色 ，B 粉蓝色 ，C 红色 ，D 绿色。 但系佢基于乜嘢？乜嘢？ 基于大太阳晒， 即系冇咁热， 即 系 对自己好啲啊！ 嗯哼， 白色、粉蓝， 白色、粉蓝色、红色。绿色 一定唔会红色啦，吓！ 我觉得唔系红色， 一定唔会啦，热死啊！ 本来我就觉得系白色，但白色会唔会又好查眼呢？ 啊，你讲得啱， 好查眼噶， 系啊， 白色其实系 有机会系粉蓝，绿我都觉得唔会， 粉蓝 啫。 点解绿色唔会啊？ 唔知啊， 系咯？咦，望下学霸先， 学霸。 学霸 系啊，学霸好忙。 Tiffany 学霸好忙， 系啊，学霸成日都扮听唔到， 佢真系扮听唔到。 咁彩我哋 咁啊，一人做一个咯。 嚟啊！ 我白色啦， 我粉蓝色啦。 O K， 有冇人中啊？请问 冇人中。 绿色，绿色，绿色，绿色，绿色，绿色，绿色， 红色咯。 O K， 诶，竟然嘅就系咧，你留低俾佢嘅系啱嘅，系红 色。点解啊？ 点解啊？ 嗱，因為紅色嘅波長咧，光波啊，咁其實你講緊你曬落嚟嘅話，有紫外光啊咁嘅嘢啦。其實紅色因為佢嘅光波係最長嘅，如果你著咗呢個顏色嘅話，係可以大量吸收你嘅日光之中嘅紫外線。 哦， 當你嗰件衫幫你吸收咗有好多嘅時候嘅話，曬落去你嘅皮膚嘅咪少咗咯。所以咁樣嘅話咧，可以保護你嘅皮膚咧係唔會被曬傷啊。大家咪冇諗過。 好曬緊 T 恤喎。 係咧。 從呢個科學化嘅睇法咧。我又覺得白色衫睇落好，即係感覺啊，好似涼啲咁啊，即係個人好似冇咁 清爽啲。 你會唔會呢個感覺？ 永遠都係㗎，你有時你嘅感覺良好，但係嗰樣嘢係咪真係有一個即係 用咧咁樣 科學嘅解釋咧？有時未必係㗎嘛。 好，下次試下 紅色衫先。喺個沙灘 有两个女士，一个着白色嘅泳衣，一个着红色泳衣。 咁你会点咧？ 你讲系吸睛系嘛？ 你会点咧？ 吸眼睛？ 边个吸睛啊嘛？ 边个吸眼睛啊？ 眼球 常用字嚟噶啦，人哋话吸睛。 系啊，啱啱先？ 咁你会中意睇边个啊？ Both， 咪咯。 左眼睇一个，右眼睇一个。 OK， 好， 好，交俾马老师。 系。 开始 第三题， 拉链， 嗯， 大家即系好普通啦，拉链，原来已经发明咗都好长时间，咁，到底系边个发明呢？众说纷纭，咁但拉链呢一个咧，后来咧就发觉真系好好用，将两边独立嘅布咧，两块独立嘅嘢， 同埋唔会容易甩，唔容易 甩，冇错啦。我想问一下呢，這个拉链咧，其实咧个概念 嚟自咩咧？ 嚟自边度咧？点解你好？你问过？ 个吓佢啫，冇嘢， 唔系冇， 佢吓到我，真系吓到我。 咁啊点啫？ 你都问咯， 咁佢识咪识咯。 咁我都试过啦，面对过啦，你哋一夜就中啦， 金钱鸡， 有咩挫折？ 夹嗰块嘢咩？系乜嘢嘛？ 润啊嘛！ 你咩未试过啫？ 系啦，有咩挫折？好，就系咧，因为嗰个发明家咧，佢自己有啲大嘅袋啊，因为讲紧100年前啦，咁佢又拉埋个袋，因为要去工地嗰阵时，啱啱系嗰个年代咧，去开矿啊，做呢啲咁嘅嘢，必。第二個咧就係嗰啲夾乸褲啊，因為咧要開礦嗰啲咧著嗰條褲連衫嗰啲咧，咁，就如果扣啦好麻煩，就拉上去。第三個答案就係啲鞋啊，嗰陣時未有鞋帶咁就拉鏈。第四咧就係話屋企嗰啲窗簾，窗簾咧以前就唔係咁拉嘅，咩好似啲帳篷咁樣樣兩塊，呢度一條。 哦，我最初以为你话拉链嗰个意念系来自乜嘢添？ 嗯，唔系， 系啊，即系嚟自车轨咁样，意思系咁样啊， 一架入一架入。 即系其实你个问题应该系话，究竟系 呢个拉链 呢个拉链 系用 喺边 方面？ 系啦，源自边度咧？即系边度？ 第一个系袋系咪？ 你装咩啫？第一个袋，第二个夹乸裤，第三个系鞋，第四个就系家中嘅窗帘。 我装下啫， 俾埋你一唔使， 李丽蓉， 你嗰啲炸猛六月就活一季， 装下啫就唔得噶啦，你试下考 DSE 老师，我装下啫，系唔使死啊， 炸猛只系活月六活六月一季啊， 心认真啊。 你就炸猛死咗啦， 哇你咁毒噶， 我未到，仲有一个月。 炸猛只活六月一季， 仲可以活一个月。放心，大把时间同你慢慢玩。 我细惊你。 再讲一次，唔好意思。 袋 拉链系啦， 袋 一个大袋， 夹乸衣、 夹乸衣、夹乸裤系啦， 第三咧 鞋，第四就系屋企嗰啲窗帘， 夹乸裤。 好难估啊，冇咩头绪，是但啦。 你的态度咪唔好咯，我就唔中意你是但。 我态度一向都是但 嘅， 你认真少少。如果唔系我唔开股。 唔系啊，佢咁样是但，我佢已经好认真嘅。但系佢话俾你听佢好是但，呢个就系佢啦，你明唔明啊？ 系啦，你嗰只蚱蜢同佢一样， 系啊， 只系活到六。 你嘅蚱蜢死咗添啊！ 你明唔明啊 ？OK， 嚟 窗帘 玩 鞋。 哦，嚟自鞋啊， 系啊，系啊， 点解啊？我冇见过以前嗰啲鞋系有拉链噶喎。 我哋一齐推翻佢答案啊嘛，佢应该查错嘢。 一百年前，我都未出世，你又未出世， 咁你都睇资料啫。 系啊， 喺边度啊？欧洲啊，美国啊，咩地方？美国， 美国， 拉链来自美国嘅， 系啊， 就嗰个 Y 咩 Y K 咩嘛。 诶，后来嘅呢间厂先做， 系啊，呢间厂系最犀利噶嘛，做拉链 Global。 我觉得好多嘢咧，其实好少嘅发明，好似嗰阵时讲过咧，你知咩叫万字夹啦？ 哇，呢个我琴日又想问呢个题目， 只系一条简单嘅 铁线 翘成一个图案，佢就可以不停咁帮助办公室里面嘅好多人夹嗰啲，系咪先？万字夹又一个好得意嘅发明嚟， 冇错，好少嘅，佢翘两个圈就搞掂， 冇错。所以我哋要多啲思考下。好啦，翻嚟我哋有女中医啊 ，Nicole Chan， 系啊，好期待，我想佢把我唔知几万个。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曾感到极震撼，这次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情要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乐园吧。像素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 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 数你计算不需理解。 单身的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到着数拖上我飞不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听闻 hands on the top 每晚你会知我是你极有神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可翻滚可颠覆互全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都 风骚快活人，同你一起见证巨星是如何炼成的。 毛毛虫， 虫毛毛虫， 毛毛虫。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将三话冻， 你已经成为三首降啦， 三首降， 不首降，你一定要做不首降。 咁、啊、真系可以 系唔收，一路都系咁大个肚腩、 啊，可以做定啲登台衫噶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环村今朝大约9:45完成围封强检行动，共有大约1680人接受检测，共发现22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630户，22户冇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创24年新高，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增加至6.1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兼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表示。好多家庭等候远超过6.1年，有些个案更加等了10年。由于未来几年建屋量仍然追不上，未来3年公屋平均轮候时间有机会升至6.5年。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公屋落成量有头轻尾重现象。头5年公屋兴建量仍然欠30,000个单位，要靠后5年追数字。梁文广建议增加过渡房屋，并且由政府主导正式纳入房屋阶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城大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毅明相信，公屋落成时间难以缩减，大部分建筑工程只有延迟，好少能够加快。 國家移民管理局表示，境外媒體有關中國停辦護照、對綠卡剪割、禁止出境的傳言屬於假消息，歪曲抹黑中國出入境管理政策，意圖干擾常態化疫情防控條件下依法精准和有效的出入境管理措施。發言人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國家移民管理機構堅定不移貫徹落實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實施從嚴從緊出入境政策。目前全球疫情大流行遠未結束，疫情發展仍然有很大不確定性，出國出境染疫風險仍然較大，境內人員仍然需要繼續堅持非必要、非緊急不出境，確保個人健康安全，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防疫抗疫成果。南韓新增32000多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連續10日少於50000宗，新增死亡病例52宗，較前一日減少11宗，現有重症個案347宗，較前一日減少7宗。韓聯社報道，當地單日新增病例雖然較一個星期之前增加大約2300宗，但較兩個星期前減少超過14000宗，疫情形勢明顯趨向穩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間中有大驟雨，星期一雨勢逐漸減弱，氣温下降至19度左右。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9%，山泥傾瀉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787点，升406点，总成交金额58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6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5.4，升11.2；美团164.1，升7.1；恒生中国企业68.4，升1.8；快手67.45，升4.9；阿里巴巴82.25，升2.25；盈富基金19.91，升4.4；京东集团199.7，升7.7；友邦保险72.85，升4毫；比亚迪股份237.2，升11.4；长城汽车10.56，升6.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8.98，瑞士法郎1.002，加元1.3，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4455点，升707点。港金报17100蚊，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14美元，卖出182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你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而家比较车多。另外，钻石山龙盘街有行人天桥工程，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荷里活广场的支道暂时封闭，同埋加士居道天桥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去大角咀方向，跟住骏发花园的快线暂时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哋唔想再咁啦，我哋储够钱啦，我哋想开间唐人餐馆，咁就可以一齐做嘢，同埋个时间会定啲啦。嗰阵时就每日放学咧就翻去餐馆。咁多年嚟咧，我哋嗰个习惯就要去要悭钱嘅，所有嘅钱系唔容易得到，可能将来你需要用到。咁所以我同我哥哥系由细到大咧系冇乜买嘢嘅。 我系林奕康，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逢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啦！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咁最好就係无忧无虑啦，咁就真係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名人出场？我哋今日嘅名人 就系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陈圈廷博士。Nicole 你好，早晨， 早晨， 早晨，欢迎。 系啊，呢度有我哋嘅大佬阿梁继章、李丽蕊，仲有我， 你好，小强，你好， 多谢晒吓。咁形式咧就会系邀请咧阿 Nicole 咧为我哋问问题吓，每个问题有4个答案，一个系真，其他系假嘅吓。 OK， 咁我哋开始咯。 好啊， 第一题。 第一条 啦，咁啊 warm up 先啦，咁咧就嗱，我哋出门旅行，咁有时都会有啲头晕身庆啦。咁如果我哋又冇带药响身，咁喺酒店嗰度有啲乜嘢可以帮到我哋可以舒缓头痛嘅咧？嗱，咁我就准备咗4个答案俾你哋拣嘅。 好问题， 第一系一个杯， 一个杯。 咁第二咧就系衣架，第三系毛巾，第四系匙羹。 咁吊鬼 嗱，系啦， 我知， 杯可以用嚟做咩咧？会唔会系？敲你个头咧， 酒杯敲你个头 啦，衣架又会唔会系勾下个背脊，扰乱下你自己嘅心神，等你冇觉得咁痛咧？第三系毛巾，唔通系包住个头，等佢唔好话吹风啊，咩湿啊咁嗰啲？咁另外又有匙羹啦， 食嘢。 咁匙羹会唔会系防止你条脷俾咬亲啊，咩晕厥啊咁嗰种咧？咁究竟系边个答案咧？ 我知匙羹， 你系估匙羹啊？ 我系估匙羹， 有用嘅。 为何是匙羹呢？ 未住啊 ，Nicole 未得，我仲估紧嘅，佢哋太求其啦，佢两个 唔系啊，唔系求其。 我知道你一直以嚟系需要比较长时间思考嘅，我明 白。佢乜嘢都要需要长时间， 同我哋求唔求嘅系冇关，系咪？ 谨慎啲，比较谨 慎 啲 啊。 但系咧，阿 Nicole， 你今日呢个咧真系一个好好嘅问题，我真系试过咧去外地旅行发烧病喺酒店里边系完全无助啊。 是啊，我都试过。其实呢啲问题我系有，即系真系临床上有人问嘅咁样咯。 匙羹， 我拣衣架。 啊，小强， 衣架 打两下 系咪啊？ 衣架系， 或者揾你太太打你几腾咁。 未必系太太， 感觉系嘛？ 系未必系太太个。 我真系小女朋友。 OK， 冇错。 好，有冇人中？ 可能系 有冇人中啊？ 嗱，你 call 嗱，有两个人咧系拣匙羹，一个咧就拣衣架，有冇人中？ 是有人中的。 咦，莫非真的我的衣架？ 正確答案是 噔噔噔 匙羹。 哎呀， 匙羹 是不是用來 刮痧？ 那或者這樣，我幫小強兜兜先，衣架都不是錯的。實在呢，真的有人覺得，我擾亂一下心神，這樣，即是等於我，如果你 俾蚊咬痕，咁我冚你兩巴，可能你真係覺得冇咁痕嘅。 下次你試下， 可能佢手 術 出 下 嘅。邊個試？入翻正題先啦。點解匙羹咧？其實我相信兩個主持人咧都已經係知道大概個方向㗎啦。講得好啱嘅，其實咧係可以刮痧。因为咧，喺我哋中医嘅睇法咧，我哋痛咧大概分为两类嘅，一个就系不通则痛，或者系不荣则痛啦。 嗯， 咁不通则痛咧，即系话有啲嘢棘住咗啦，啲经络即系行得唔好啦，咁咪会痛啦。 嗯， 不荣则痛咧，就系唔够气血去濡养嗰个部分，咁所以就会痛咁样。咁而匙羹咧，佢啱啱有个好处咧，就系如果你系有淤血，咁你刮下佢嗰个头痛部位啦。其实咧我都可以讲讲啦，刮嘅时候咧就系由额头前边啦，一路向额头后面，即系近颈嗰啲方向咁样刮过去嘅。 嗯， 咁你可以分六个区域咁样啦。咁，嗯，即系可能侧边左边有三个，右边有三个咁样全即系全头性咁样刮下啦。 就好似你戴顶帽咁样，系咪？即系顶帽咁样，由前边刮喺后边，跟住就再刮，刮得几条。 系啦，咁，嗯，但系咧呢个刮头嘅方法咧就第一就系量力而为啦，即系唔好死刮烂刮啦， 刮到流 啲啦，对自己系咪？第二，如果有血压高嘅朋友咧，咁就要小心少少嘅，因为咧其实有阵时头痛咧可能系同中风有关噶喎。咁如果你头痛肩胛有四肢末端嘅麻痹咧，其实当你有头痛嘅时候咧，第一件事系即系量血压啦，身边要有人喺度啦。如果冇嘅话咧，其实真系保险少少咧，去医院，情愿系小题大做都好过错过咗。 冇错， 知道。 你讲即使你话头先呢一样嘢就系你有头痛，再兼埋嘅就系你啲手脚有麻痹嘅话咧，有机会你系中风，所以 若 手指末端会有呢一个麻痹嘅时候， 另外就系你本身有一个高血压嘅病史。 哦，明白。 阿小强， 我下次你八十岁嗰啲婆婆，咁佢个头都胀胀痛痛咁，跟住个手指又痹痹地，你仲喺度同佢刮， 就唔好啦。 嗱嗱声睇下佢系咪血压高，跟住就咩啦，系咪？ 阿小强，下次我揾个叉同你刮咧。 对唔住，我唔会同你去住酒店嘅。 系啊，佢中意用衣架噶， 用衣架嚟同你挂。 阿尼姑，我想讲咧，羹应该系嗰啲打得烂嗰啲汤羹，就唔好用任何其他铁羹啊，唔好用得唔得噶？铁羹唔得。 嗱，咁我唔知道你去到美国，咁你问唔问到人哋攞嗰支即系咁 Chinese 嗰支羹啊？咁你打翻嗰支羹仔都 铁匙羹都得噶， 得， 冇办法。 所以我就量力而为咯，你就 鞋抽鞋抽都可能得嘅，鞋抽嗰啲刮刮到 用你块面啦。 要借你块 面咯，但系我自己头痛，点搞啊？ 咁你揩埋墙啊，挂落墙。 哎呀，个 station 就咁样成晚喺度刮头。 唔系，有人帮你刮都开心嘅。 佢开心定我开心？ 你煲，你最中意啦。 不过你哋两个自己闩埋房门，自己知道。 O K， 得， 好，非常好。 第一条题目啦， 第二题。 嗱，咁呢个都好有趣嘅。嗱，中药咧有一种中药咧就叫血如炭黄。咁咧，佢系嚟自一个人体嘅一啲嘢嘅。 血如炭 点写啊？你高，对唔住。 嗱，血就系、是、血液个血啦。 如咧 就系、是、多余个如。 多余嘅如哦。 炭就 系、是、barbecue 嗰啲炭，烧烤嘅炭。 竹炭嘅炭。嗯，知道。 系啦。咁可以讲一讲啦、哦。其实佢系有一个止血嘅功能嘅。咁、 okay. 即系我带出嚟呢个原因都系因为啊，佢又可以急救噶。万一流血不止嘅时候，真系可以攞嚟用噶。咁嗱，咁讲翻条题目先。 嗯。 咁究竟系乜嘢咧？系指甲啊？系头发啊？是我哋嘅血啊，定还是系人奶呢？ 个问题系乜嘢话？即系血如 炭呢 一样， 止血啦，即系如果 佢系一个中药嚟噶嘛？ 系， 咁佢个材料咧系嚟自人体嘅一啲嘢噶。 哦， 咁究竟系乜嘢咧？会唔会系剪啲指甲出嚟，唔通攞嚟煲中药？ 嗯， 掹几条头发落嚟煲中药？ 嗯， 或者煲中药嘅时候滴两滴血？定还是系即系啊？平时有啲人暴雨极期嘅妇女咁样啊，买定啲奶咁样啊，加落啲中药度可以有咩用呢？究竟呢个？ 但系 Nicole 啊，我想问你咧，你呢个止血咧系外敷定真系饮嘅内容啊？ 两样都得噶、哦。 哇， 嗯， 我唯有拣血， 我估头发， 我头发消化唔到、哦， 所以我头先系敷定系内容咯。 A 系指甲系嘛 ？A 人嘅指甲 系啦，即系、就是、 指甲、 头发、血同奶、 血同埋人奶系啦。咁呢个都我都系曾经试过喺广州读书嘅时候咧，即系真系有同学系即时用过，而又真系 work 嘅。 嗯， 哇，好犀利！我哋指甲。有人有指甲，有人揀 头发， 有人揀血，系啦，冇人揀奶啫。 好，有冇人中？ 但冇理由用血止血嘅。 有人中嘅，有人中啊，有人中啊， 有人中嘅。 正確答案係。 好，正確答案是頭髮的。咁咧，其實咧，血如炭聽嚟其實有啲恐怖啊，係咪？ 係啊，未 聽過。咁咧就血如炭咧，其實係用我哋嘅頭髮啦，跟住咧就燒咗佢，令到佢咧碳化咗。咁然之後咧，我哋譬如我當時咧係有朋友介傷咗，咁大家都係中醫同學啦，咁所以我哋就諗，不如攞啲血鱼炭试下，系咪真可以止血啦？咁样，咁我哋就真系烧咗嗰个同学仔，即系自己烧自己， 冇人 烧咗成个 啲啦，系咪先？咁就烧咗个同学仔啲头发咧，就搭落嗰个伤口度，又真系可以止血噶、哦。咁其实咧呢、這个中药咧，应该系喺药房都系买到嘅。咁你话我哋临床上用得多唔多咧？咁临床上，因为我哋止血嘅药都有好多选择啦。咁所以咧，就唔算系一个多用嘅药嚟嘅。 我第一次听啫， 我第一次。 是啦，我带出呢个话题就纯粹觉得有阵时你去到一啲地方拿手冇噶喎，真係咁又可以如何处理呢？咁样咁指甲就暂时冇呢啲功能，虽然好多人鍾意食指甲。 你例如中意食指甲， 咬指甲，咬指甲， 系啊， 你咬啫嘛，唔系食啊嘛， 食， 咬埋食。 有啲人就会咬，有啲人就会食。其实呢个系好多时候有啲病人紧张咧，佢哋都会有呢一个习惯。我另外有啲病人佢就中意掹头发咯，即系明明好多头发，就掹晒自己啲头发啦咁。 其实咧，阿 Nicole 头先咧，点解会估头发咧？因为咧以前咧，我喺街市咧跟妈咪去嘅时候咧，见到一种叫做黄狗毛啊，就系啲植物嚟噶，咁咧。我就咩嚟噶？买嚟做咩噶？佢一嚿嚿好似啲植物咁，但系出边有啲黄色嘅毛，佢就话啲止血嘅，就掹咗去敷落个伤口。咁所以我就谂起，头发同黄狗毛，即系嗰啲毛毛咧，有少少类近，咁我就估头发。 哦，其实我睇开嗰啲嘅咧，就系咧，你唔紧要，唔紧要，你咬住条毛巾，跟住咧就系搵嗰啲香烟咧， 执落去，搣嗰啲 烟，都系。 通常系刘德华， 有啲李丽珍。等你 side track 咗噶嘛，应该唔系咁样烂。 唔知咧， 好似仲痛啲喎。 系啊，唔知啊，佢哋搵啲烟丝咯。 系啊， 我仲觉得哇，好犀利咁。 唔系，但系如果系啊，张曼玉帮我整咧，我都会唔痛。 旺角卡门系咪？ 查咩都得， 系查咩都。 O K， 好，第三条。 好啦，嗱。咁啊，第三条啦，咁都系一啲比较有趣啲嘅中医问题啦。咁以下咧有一个穴位咧系古时嘅人咧会用嚟避孕嘅、哦。 吓、啊？ 点完嗰穴就可以避孕啊？ 系 揿嗰个穴位 咧，会做一啲针灸，因为以前咧系冇避孕药啦，饮又冇避孕套啦，咁但系都要避孕噶。咁如何处理呢？咁佢哋呢就会通过一啲针灸啦嘅疗法咁样。咁嗰个穴位呢就係、是、常用嘅一个避孕穴嚟嘅。 女人用嘅。 我哋係用喺女人。 即係针喺女人身上。 揿女人。事前揿定事后揿啊。 一路揿住。 平时都要揿 关嘅。揿月经完咗之后嘅头一两日咁样嘅。 日日揿。 咁但係呢嗱不如我哋選擇咗先。 好，對唔住。 插支針嚟， 好冇？嗱，咁第一個穴位咧就係石門穴。 石門 穴 係啦， 都唔知 係 邊。 唔使知噶啦。咁跟住我依家可以再研 究。哦 ，OK。 好。 跟住咧，第二個穴咧就係三陰交穴。 三陰交。 第三個穴咧就係極泉穴。第四個穴位咧就係天枢穴。咁其實我揀呢幾個穴位俾你哋選擇咧，都有少少即係曬出下你哋啦。譬如三陰交咁有個交字喎，咁樣 嚇。有個陰字啫，對我嚟講有個陰字 喎，咁樣嚇。極泉喎，極泉係咪可以做到一啲終極嘅嘢嘅咧？ 係喎。 咁天枢喎，咁小朋友係個天刺落嚟嘅喎， 石門 圍咁， 即係封住個石門， 封住個門。 我都係我個人位咧。我个人比较鄙俗，我都系拣三阴交。 仲有一个咩泉嘛？有一个系咩 泉 啊？我估极泉。我估 系啊，三阴交呢啲似嗰啲即系妇女嗰啲穴位啊。 即系 A、B、C 都有人拣。 A、B、C 有冇人啱啊？ 系啦，都有人啱噶。 答案 正确，统计下边个啱得多添。嗱，正确嘅答案咧系石门穴。 哦， 又系你。李丽睿同学已经系中咗两条定 两条啫，但系 大佬 都系中咗两条， 佢都兩條， 我 咧 都係嚇， 你係好似冇， 我零， 唔緊要，參與都好了不起噶啦。 OK， 但係呢個呢條常識我必須要學。 你好，輸咗嘅人嘅話咧， 常識係你嘅，咁因為咧我要提翻大家。因为呢其实这个呢只不过是当时古代社会真的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用的。 嗯。 那现代的一些研究呢都是有做到一些即是临床上的研究啦，大概有三十多篇论文呢都有提及过这个蛇门穴的鼻人。 嗯。 那但是同样都有一个医师啦，是一个现代著名医师啦，他是叫赵海音，他都有用过蛇门穴去治疗鼻人。 嗯 哦、其实我哋中医咧，有阵时有啲嘢咧就真系好远嘅。 但系如果我想问， 有啲嘢系 石门穴咧，如果佢真系用嚟避孕咧，佢成功率其实高唔高啊？即系如果以前人只能够靠呢样， 系啊，我要学啊。 系啊，石门穴喺边度？ 喺边个位 置？我想揾支针长几 长啦。如果你即系如果现代又有避孕药，又有避孕套， 就唔会有人用啦。 还乜嘢？即系如果你夹硬都要用呢个方法嚟避孕嘅，咁 我要证明佢啱唔啱？ 系啊， 觉得。覺得好過冇咁樣啦， 你哋唔好理我啦。 我要上百草， 我哋唔理你，我哋唔理你。 唔好理我。 佢哋喺肚臍下低兩寸嘅位置。 哎呀，我知哦。 嗯， 係啊。嗱，有時你啲艾灸咧，你會用嗰個穴噶，嗰個穴位噶。 係咪啊？ 其實咧，肚臍下低有好多穴位嘅，咁啊又有係啦，咁變咗咧，而且咧，肚臍下低亦都有好多養生嘅穴位嘅。 嗯。 咁所以你艾灸嗰個位咧，未必一定係蛇門穴嚟。 哎呀，係啊，做錯咗。 撳錯就有咗。 系，头先好惊啦，即系话喂，咁我可能明明系去治疗呢个鼻印噶，咁你又 鼻印系咯，好 满月咁样，咁所以我都要提翻咧，因为亦好多时咧，我哋中医有啲穴位咧，佢系双向调节噶，即系譬如内关穴咁样啦，佢唔单止可以抑制一个心跳太快噶啦，但系你心跳慢都系咁内关穴， 都系佢， 系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好難講話佢係即係其實係大家講嚟有趣一下啦，即係唔好真係靠呢個穴位嚟避孕啦嚇。 好， 你唔好翻嚟揾我。 嗯，知道。好，喂，你嗰最後一條問題，麻煩你啦。 好，明白。好， 我真係零分 啦。呢個就關於小兒科嘅。咁咧喺小兒裏面咧，我哋咧就有叫三不足兩有餘嘅喎。咁呢個三不足兩有餘咧，都指喺臨床上咧指導我哋好多即係辨證啊，或者係點樣去睇個小朋友嗰、那個生理啊、病理嘅變化嘅。咁好啦，三不足兩有餘其實係講緊啲臟腑嘅不足同埋有餘。咁究竟三不足裡面係並唔包括邊一個臟腑咧？心、肺、脾、腎。 三不足。 嗱，有四個臟腑俾你揀，有心臟啦、肺臟啦、脾臟啦。腎臟啦，咁究竟三不足裡面係並不包括邊一個臟腑嘅咧？ 我估心。 咁， 阿瑞瑞同學， 唔好嘈。 嗱，因為唔係我係都要講。 剛剛強估心啊？ 係啊，等佢哋講埋先。我呢啲我真係天資聰明，因為我覺得肺咧，細路仔咧個肺，如果你唔夠咧，佢唞唔到氣。個脾咧，細路仔又成日都話佢冇乜食慾啊， 係 啊，個腎又係，所以我估個心。 係 有理有理有理，我都覺得應該接近。 有理有理有理， 你同學，你依家先拔頭籌， 唔係因為其實佢係心肝脾肺腎，佢冇咗個肝。 嗯， 係啊， 係啊，係啊，因為我俾四個選擇你哋啊嘛，咁 我哋邊個唔包括啊嘛？ 係啊，我揀個心 啊，即係其實個肝係包括喺裏面啦。 係。 我都估心， 因为细路仔个肝脏都好紧要噶嘛。 肝脏里面肾， 你估个肾啊？ 唔包括 好，心同肾， 你凭乜嘢啊？我问下你，请教我哋 咗。 有冇人中啊？心同肾， 心同肾， 心 嗱，其实系有人中嘅， 梗系我啦。 咧中系啦，嗱，咁个答案咧就系心啦。 啊， 我发觉你哋考虑呢一件事嘅时个当中咧个思维系有少少。奇怪的咁或者我唔係解釋得好清楚都解釋下有冇時間啊 有啊請講 ok 咁我就想講呢嗱其實講緊三不足兩有餘呢我哋係講緊肺嘅不足啦脾嘅不足啦同埋腎嘅不足咁有餘呢係心同肝嘅有餘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咩嘅概念呢譬如呢 嗱，其實頭先阿小強咧，佢話佢係覺得係心啦，咁其實佢睇係乜嘢咧？佢覺得個肺好重要嘅，所以咧個心咧就咩咁。但係其實講緊嘅唔係呢一樣嘢，我哋講緊咧就係當個小朋友咧一由個母胎一生出嚟嘅時候咧，由於佢個生長發育係未完善嘅，咁佢咧就會個心同埋個肝咧，佢係比較旺盛啲嘅。咁你會覺得哇，係又話未完善，咁佢又旺。其实呢我哋中医呢是采取一个中庸之道㗎嘛。过分嘅我哋都唔认为係好嘅。不足我哋又唔认为係好嘅。 过犹不及都系唔好嘅。 係啦。所以其实西医嘅角度都有少少参考价值喺呢方面同我哋中医个配合。譬如西医呢都系认同呢小朋友个心呢系跳得快啲㗎嘛。係咪 係。 咁所以呢我哋个心呢唔系不足，我哋系有余，即系 over 咗啊。咁。因为其实乜嘢都系要控制喺个中庸之道度嘛。咁头先你哋有讲话啊，肝就系、是、一定系不足啦。咁唔系，其实肝都系有余，即系都系 over 咗。所以小朋友咧，佢哋肝火好旺噶，肝气好旺，所以咧佢哋个情绪咧好即系好跳脱嘅，一阵时又 好高涨， 一阵时又好悲伤咁样噶。我试过咧，临床上咧有小朋友同我讲，佢医师，我成日发脾气啊，你可唔可以开啲中药俾我食啊？咁 好成熟啊， 即系好 好识谂啊。 系啊，朋友咧即刻同我讲啊，我好多梦噶，我食咗药就会冇梦咯，咁样。佢哋识得，即系其实佢哋个观察力 知嘅， 系啦，同埋小儿科有啲特点咧，就系即系其实佢哋咧系好快，即系对啲治疗咧，如果啱个方向性嘅话，佢哋好快会反应到，系啦。咁另外咧，咁啊讲翻嗰个不足啦，因为其实我带出呢个话题咧，都系想提翻一啲即系有小朋友嘅妈妈啦。其实喺呢个三不足里面咧，都好多嘢可以参考嘅。譬如咧有肺上不足啦，咁肺上不足，所以小朋友咧系比较容易有一啲咳啊、感冒啊嘅反应，即系佢哋系容易有呢啲问题嘅。咁系啦，所以有阵时有两声咳啊嗰啲嘅时候，可能屋企就要准备定少少啲家用药啦。咁另外咧就系、是、脾肾不足啦。其实呢个脾肾不足咧，响屋企咧系好有用嘅。咁我哋咧只需要咧，即系脾肾不足嘅意思系小朋友嗰个消化功能，系比较冇咁，即系冇我哋大人咁好啦。所以佢哋食嘅嘢都要比较特别啲啊，流质啊，跟住慢慢又俾粥仔啊、糊仔啊嗰啲啦，加啲固体啊咁样。咁其实咧响小儿科里面咧，我哋成日都会观察个小朋友有冇积滞，咁咧可以由佢嗰条脷个脷胎嗰度咧，可以睇到啊。如果佢条脷好污糟嘅话咧，我知道有啲家长咧，佢都中意用啲 牙 刷啊，帮小朋友擦一擦条脷啦。但系如果佢真系有食积嘅话咧，你点样擦咧，其实佢都系污糟嘅。当然佢会感觉舒服啲啦，干净咗。咁其实点样先至可以消咗？ 唔好意思啊，医师，我哋一分钟吓，我哋尽快完。 哦 ，OK。咁其实如果当个小朋友有食积嘅时候咧，佢就唔会中意食嘢啊，即系佢你有嘢 胃口唔好 噶嘛， 系 啦，同埋佢会热啊，同埋容易猛啲嘅，咁可能到嗰时咧，你就可能要煲啲开奶茶俾佢饮啦，同埋。咁等佢可以化一化个食积啦，咁之后佢又会食得好啲，同埋吸收得好啲。 好，最紧要健康。多谢 多谢 晒， 唔 该晒，多谢晒。 你输咗，咁一阵间咧就有个要酷刑嘅，就系用一个衣架去吉你呢一个咧，就系三阴交穴。 我会学埋呢一个石门穴。按我个石门穴。 O K， 喂，好啦，快到十二点钟，风骚唱不完，喺新闻之后咧就开始啦。 好， 唔该晒， 多谢晒 Nicole， 多谢晒，好， 拜拜。 十二点新闻。 受冲击事件嘅特别委员会向五名共和党众议员发出传票，要求佢哋出席听证会作证。被传召的众议员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五人早前都拒绝委员会提出自愿合作的要求。委员会主席汤普森在声明之中说，五名收到传票的议员拒绝了自愿参与委员会工作并讨论相关事项的机会，他对此表示遗憾，委员会迫不得已才向他们发出传票。委员会定于下个月举行一系列听证会，调查国会遭冲击事件，预料今年秋季发表调查报告。 天气方面，一道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64点，升384点，总成交金额62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6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5蚊，升10.8；美团164蚊，升7蚊；恒生中国企业68.32，升1.72；快手67.4，升4.85；阿里巴巴82.15，升2.15；盈富基金19.9，升4.3；京东集团199.8，升7.8；友邦保险72.55，升1毫；比亚迪股份235.8，升10蚊；长城汽车10.58，升7.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93，瑞士法郎7.833，澳元5.406，加元6.038，新西兰元4.908，欧元8.1593。每百日元对港元6.0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2点，升643点。港金报17100蚊，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31美元，卖出1825.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新界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对出，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福亨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厚德村德智楼、马鞍山锦泰苑、锦盛阁、青衣晓峰园二座、元朗朗平村锦平楼、上环荷里活华庭 A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莫向晚的著名女演员秦岚，希望香港观众可以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秦岚，非常高兴我主演的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在香港电视台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里面的角色。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爱生态，南冲吹北风起舞无坏，绿颈虽偏僻真系好晒，此刻的 UB 却 high， 根本不需心大心细，咸蛋炒苦瓜青菜唔滞，苦瓜多甘香伴着起舞，讲口感好吃过松露，明日已没预算，客家破划算，听朝真的不想凑算，人地话我搏命砌，手势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堂食话似太遥远，不会埋怨，因不俾面不准进串，陈皮大鸭冇大蒜，选下就算，生抽鸡分煮好再煮。走出世 BB 的鱼鱼点会外滞，客家的亲戚准备洗米，煮一餐姜醋献厨艺，原来是你叫云梯，的确不曳，加啲葱花影相记低，平日见了就算，客家婆没怨，公祝叔公今年好算，葵大西唔系贵，行石溪，还有狗仔猛吠，逢夏季，围旺季，被定矮，全部都起快将送递，不要浪费。Do you wanna taste tonight？ 哇，正啊，正啊，正啊！歌词真系写得好吊诡啊！即系所有围村啊、乡下啊、嗰啲咩叔公啊、抱孙啊嗰啲写晒出嚟。 系啊，花花，我真系希望你成为我嘅御用填词人。 你问咗我先， 好似黄伟文一样。 唔系，我直情希望花花进军填词界。 系啊， 系啊， 好 正，犀利啊！ 仲有就叫大家希望可以即系珍惜呢一个嘅郊外生态啦，绿颈啦，甚至乎嘅就系要大步踩单车，大家记住要收掣啦，等等，全部呢啲咁嘅嘢系有晒画面啊，同埋客家送啦。里面的全部都有啦， 猪腩肉、啊、 最重要就是公祝呢，就是这个嘅就是阿、啊、叔公今年 抱孙，系啊，所以煲姜醋啊，好嘢好嘢， 根本全部已经包揽晒成个乡下啲人情世故、 啊、 食物啊、围村景色。好啦，翻嚟咧，我就会有今日嘅巨星之路，沉默是 金。你第二啊？ 系啊， 系啊。 OK， 马小强，心情点？ 准备好未？ 寻日连音。 是笑是喊是太轻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逐，退避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日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天光时能叫我微微的笑，犹如青春，恋着恋着很好，可以活着很好，只要活着，当我活着。谁 力说不，为很多可以自责，为很多需要自豪。信要信心动，爱从爱心痛，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日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血液通通流红。 早上37.2度，呢只歌曲啊，廿七度嘅温度，相对湿度87%。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古韵，我可以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古韵。 好啦，准备阿巨星出场啦，啲 dancer 咧已经着晒嗰啲闪光衫啊。 喂，有一个只脚好似。 长 咗 少少， 系啊，换咗 去，好，即刻换，即刻换。 你想唔想听下就 The Making of 啊？ 好，好啊，好啊，好啊，睇下老师有咩 comment 先。 佢练音嘅时候咧，究竟系会点样嘅？嚟啦，嚟。 弹唱那天都一唱就错。 跟住啱，继续啦。 弹唱那天都一唱就错。哦，嗰度同头先嗰度 一样。 但有你鼓舞。激发令我有点骄傲，我自豪。fans 听过 ，fans 听过起舞。 fans 听过起舞 ，fans 听过起舞。 好啦，咁我哋俾少少嘅片段啊，听足版嘅话咧，就要听我哋摆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等大家可以喺嗰度听。 冇错，好， 播咗好劲咁样，系咪？ 等阵 有 trailer 俾得。哇！ 除埋衫 ，Stranger， 好，来自呢个沉默时间啊！ 我要学阿老师咁样样啊， 嗯， 即系 轻松啲， 系，冇错， 个名叫做 沉默，唔系沉日连音， 连曲音， 沉默时间系阿发发大爷送俾我嘅，我希望将呢首歌作为我今次踏上呢个红星嘅。嗰啲叫做踏脚石，唔系踏脚石，里程碑。里程碑，来吧！劲过去过，颁奖嘉宾识几个，没有去想过，今次是我。绝世好声音 ，fans 话我太有天分，对填词质素甚为着紧。没有教训，人摇锐锐的指引，就算冇得分都要得分。乱唱冇分数 ，Two Hustles 发觉有点笨，废女人去练琴，对唔住，系冥冥中都知道乱唱吓坏人。是错永不对，因为乱真。任我怎说，只想唱一阵，始终需要勤力认真。渐已有感觉 ，get 到 do re mi fa so， 但唱那啲都一唱就错。但有你鼓舞。激发令我有点骄傲，我自豪 ，fans 听歌起舞。多谢两位俾机会同埋支持。我知道成功路系漫漫长嘅， 就算后面有啲人用鄙视眼光望我，我都唔惊佢。 拉翻嚟链接，你打开收佢。 点啊？翻嚟。受了教训，得了锐锐的指引，现已唱得到苏拉提到，自信已足够，不再像以往靠好运，要练琴，风骚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我今迷人。掂到杀死你呢句系真， 谢 老天佢给我这天份，始终相信勤力练音，合唱要几个得到张张帮到我，遇上阿瑞教真太认真。自信满心里，识到发发我福分，没旅行风骚快活人，继续行风骚快活人，百万人听风骚快活人。 哇，犀利啊！脱胎换骨啊！ 唔系啊嘛，仲有少少瑕疵啊！ 少少啦，一条咁上下啦，一条两条瑕疵啦，OK 嘅。系 咩？你估？ 点解啊？ 碌唔到啊！ 老师啊？ 咩啊？做咩啊？老师？ 做咩事啊？ 做咩？好激动啊！佢老师。 好啊！好啦，我仲系要，仲有好多进步空间啊！ 系啊！ 但我想问两个后边嗰个，仲有冇鄙视过眼神啊？ 系有， 一样有。使唔使 影到？我头先影到嘅鄙视你 嘅，唔紧要。多谢两位指导。 好，余下嘅时间 到啊！ 咁啊，小弟填咗一只叫《风骚派对》，其实呢个歌咧送俾所有听紧《风骚派人》嘅朋友，非常多谢。嗱，咁啊，讲我哋差唔多一年啦，由旧年六月开始，咁啊，大家咧每日咧都系陪住我哋，支持我哋，咁所以呢个歌咧系送晒俾所有喜欢嘅朋友，希望继续支持，好唔好？ 好。Okay， 不如两位拍档，我哋一齐起舞好嘛？ 好， 呢个歌来自 BB 派对，但系我哋叫风骚派对。 风骚派对， 风骚派对， 耶！ Yeah， 送俾所有朋友，多谢晒。朝朝起身都风骚。执好今年的工作，一支教啲新花款，来呀我去告诉你，这个派对真正点。阿瑞呢， 不管相识不相识，尽管多啲 say hello， 总之多啲 radio too， 无谓再要太闭翳，派对要你比下面。好，你哋齐风骚，我哋陪你做，要令城市多笑声。 Yeah！ 不管今天几多岁，天天开心一起追，将啲抑郁抌咗佢。明日与你冇闭翳，个个听众都咁掂。 Yeah， 你哋齐风骚，我哋陪你做，要令城市多笑声。你都记住齐风骚，照住陪你做，要令城市多笑声。 风骚快活人送俾大家，好就系咁啦。 哇，好嘢 ，thank you， 多谢大家。 喂，似我哋嘅主题曲喎， 系啊，我可以换咗我哋原先嗰个佢。 好，用呢一个沉默是金嘅咧， 唔得，唔可以冇声啊嘛，咪咯，呢个摆明就 好啦。 希望大家喜欢今日三首歌曲吓，咁希望咧，我一阵间点唱时间亦都可以为大家读出你嘅点唱。 大佬啊，我有 个 我有个大胆嘅要求啊，我再唱好啲咧，我哋可唔可以搞个比赛啊？ 嗯，好啊， 啊好，我哋三个比赛， 系三个比赛啊，边个唱得好，俾个俾粒糖 信心十足， 非常好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测未来两日，本港受到低压槽影响，天气仍然不稳定，会出现骤雨同雷暴。呼吁打算户外活动的市民避免行山涧，因为随时会有大雨，山洪暴发随时发生。天文台台长郑楚明又预测，下个星期一本港会受到北风影响，气温会降至最低19度左右。他说听日和后日仍然受到低压槽支配，间中仍然有大雨，不能够说最大雨的时间已过。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创24年新高，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增加至 6.1 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兼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话：，好多家庭等候远超过 6.1 年，有些个案更加等了10年。由于未来几年建屋量仍然追不上，未来三年公屋平均轮候时间有机会升至 6.5 年。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本港公屋落成量有头轻尾重现象。后五年公屋兴建量仍然欠30,000个单位，要靠后五年追数字。梁文广建议增加过渡房屋，并且由政府主导正式纳入房屋阶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城大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毅明相信，公屋落成时间难以缩减，大部分建筑工程只有延迟，好少能够加快。南韓國家安保室室長金盛韓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首次通電話，就韓美首腦會談議題等進行協調。雙方一致認為，美國總統拜登到訪南韓將會成為深化兩國全面戰略同盟關係的重要轉機，會繼續溝通合作，推動訪問取得成功。白宮表示，美韓首腦會談將會成為雙方確認同盟關係牢不可破的一次機會。雙方又譴責北韓發射導彈的行為，並商定緊密合作應對北韓威脅，為實現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的共同目標攜手前行。拜登下個星期到南韓訪問，將會同南韓新任總統尹錫月會談。韓聯社報導，兩人可能討論北韓挑釁的應對方案、俄烏戰事和深化經濟合作等的議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稍後有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間中有大驟雨，星期一雨勢減弱，氣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67点，升387点，总成交金额62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6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5蚊，升10.8；美团163.9，升6.9；恒生中国企业68.3，升1.7；快手67.4，升4.85；阿里巴巴82.25，升2.25；盈富基金19.9，升4.3；京东集团200.2，升8.2；友邦保险72.65，升2；比亚迪股份235.8，升10蚊；长城汽车10.6，升7.3。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8.98，瑞士法郎1.003，加元1.3，人民幣6.796，英鎊對美元1.222，歐元對美元1.04，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日經平均指數報26,384點，升636點。港金報17,100元，跌2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6.27美元，賣出1,826.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啊！ 有几正啊！ 可以开咪，仲有资助， 即系我都有机会做电台节目。 系啊，总之我同你讲，申请 CIBS，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松快人。 好啦，咁未读大家，未接电话之前咧，不如讲下啲留言啦。咁又发发赞啦。大家唱得好好啦，鋭鋭又家居康啦，咁樣。另外好多人話李老師好犀利啊，即係有一個人，我覺得佢寫得真係得太好，即係教得太好啦，起碼而家冇咁難受啦，聽落去咁樣。 唔係呢個事實係喎，係呢個係真㗎，我自己都承認。 你自己都冇咁難受啊，係咪？ 係啊， 但 係 都有馬雪強好勁啊，唱得好好啊，咁樣。 咁好啦，我覺得同好仲有段距離。 同埋 Sylvia 佢咧幫你緊張埋一份啊，當你唱嘅時候，佢都好緊張啊。好啦，咁好多人咧就讚大家的唱腔啦，另外咧就有人话可唔可以咧访问阿发发啦，好想认识下呢个人。 好啊，可以啊， 都好啊， 应该 进 身电视界啊，咁样样吓。 都出现过喺我哋嘅节目噶。 系啊系啊， 纪念哥哥嗰日。 冇错冇错冇错吓。咁另外 Vivian 咧，佢话今日咧想点埋俾阿何嘉丽听，因为咧佢生日快乐，祝佢身体健康。 Happy birthday！ 系啦，咁另外咧就有啲人祝我哋 Happy Friday 啦，亦都话。呢一位朋友叫 Fandy 话5月14日、5月19日系我好朋友 Chris 同 Helen 生日，希望咧点埋俾佢哋听，点埋俾好朋友 Wyman 啦、Katie 听，大家身体健康咁样样咯。咁另外呢一个朋友 Anita 佢话听日5月14日咧，我最细嘅细佬 Gary 生日，眨下眼咧已经半百啦，时光飞晒，祝佢身体健康。另外 Heidi 佢话我系一个癌症嘅康复者，今日我生日，可唔可以点唱俾我听咧？祝我自己生日快乐啦，长命百岁，可以睇住啲仔女健康快乐成长， 一定会、 身体健康。 同埋咧 Vivian 啦，佢话今日我女 Daisy 13岁生日，佢琴晚突然之间为咗要变成 teenager 喊，好感触啊！希望佢知道长大其实都有好多未知嘅。虽然有未知的恐惧啦，不过亦都有精彩的经历嘅，我哋会陪佢度过。 好啦， 系啦，咁啊，芬芬 Quark 佢话咧，今日天雨路滑啦，我系芬芬啊，点唱俾我老公 Eric 5月19日生日快乐，咁好多好多点唱啦。好，电话里边有猫猫，系咪 ？Hello， 哇，猫猫， 你好， 喵喵 ，Hello， 张张， 你好你好， 你好， 最好嘅。未来明星强， 多谢你啊，猫猫。 明星强， 你要唔要我贴纸相啊？ 你有先讲啦，贴喺门口辟邪都几好嘅。 贴住你个口。 妈妈，妈妈，你今日有冇听啊？头先有冇听啊？ 我梗系有听啦。 你觉得点啊？俾啲评语啊，即系作为一个观众吓。 作为观众咧，我就其实我都觉得佢进步咗好多嘅。 嗯，你有冇 觉得 你有冇见证过佢 two hustle 嘅时候？你有冇听过佢上 two hustle 啊？你有冇嗰阵时？你有冇听啊？嗰排？ 我都有听嘅， 系啦，即系如果大家唔知咧，就点解猛话佢进步咗咧？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呢个环节，佢对于佢嚟讲，好似一个苦差咁样，佢成日咧，即系左闪右避，一系咧就喺度读独白，一系咧就唱 two hustle， 咁喺度避我哋，咁就话唔好啦。呢个环节真系要唱嘅，咁所以最后咧就由李老师咧就敦促之下咧就 系啊，鞭策啊，多谢李老师啊，我迟啲真系会搞个谢思燕， 我会。 阿猫猫你去唔去啊？猫猫。 梗 系 去啦！如果你邀请我嘅 话，唔系要夹钱 嘅，但系 唔系夹钱 就 得噶，俾埋你 嗰 份啦，好 唔好？ 好啦， 请猫猫食猫粮， 买个罐罐俾， 开罐罐， 买马粮俾你啦。 系喎，你食马粮喎， 你曳曳啊，妈妈，哇，嘴刁啊， 阿妈妈啊，今日咧我知道你有个特别嘅任务嘅，吓咧打嚟咧要点唱。 是啊，因为我妈咪呢嚟緊星期日呢就七十岁生日啦。 好嘢，身体健康。 是啊，咁所以呢就今次都係我第一次打电话嚟点唱啦。亦都第一次接得通啦，我觉得好幸运啦。 一定幸运。 是 啊。咁你哋会唔会食饭庆祝啊？ 会啊会啊，我諗住喺屋企煮饭囉。所以头先我听完你首歌之后，我已经成拇指都系送啦。 是啊。 你煮饭你系咪好叻嘅猫猫？ 其实我唔叻噶，不过就勉勉强强食得入口咁样咯。 用心煮最紧要，系啦，妈咪一定会开心。 开啲猫罐头就算， 捞埋落去， 整个意粉 嘅猫罐头嘅。 系 妈妈要食饭嘅， 可以 咁同妈妈庆祝生日，你唔可以咁样。 我曳，我长嘴， 开心啊！ 好， 一阵间妈妈听到之后会应该会扭我耳仔咯。 今日妈咪有冇喺屋企听住啊？你会话俾佢听啊？ 有啊，妈咪而家听紧啊。 哦，咁你有咩同佢讲啊？ 祝妈妈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咁开心咯。 阿妈妈好笑，妈妈你把声好似小妹妹咁样， 系啊，好似 B B 咁样， 好 B B 咁样吓。好啦，咁啊，希望猫猫妈妈咧就生日快乐，好唔好？身体健康 ，OK。 多 谢晒， 日日开心， 继续开心，嗯。 Thank you， 拜 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 拜。世上自由，送俾猫猫妈妈。送埋俾所有听紧嘅妈妈。 望着你讲，也许更易浓于水的沙，可知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 容祖儿嘅呢一首《世上只有》。今日咧，网上咧见到有朋友话：，哎呀，好紧张啊！打电话嚟打极都打唔到，终于打到啦！佢就系由美国吓打过嚟嘅 Fiona 嘅。 哇 ，Fiona！ 喂喂喂 ，Hello。Hello, Sarah, Michael, 小强， 你好， 我翻咗嚟啦，我唔喺美国，翻咗嚟啦。 今朝系咪打咗好多次啊？见到你喺网上写， 系啊，因为其实我上个礼拜五喺酒店 quarantine 紧，我系咁打咧，已经系当然打唔通啦。你哋咁多 fans， 咁所以我今个礼拜咧再打。 終於打到嘢， 有志者事竟。 Fiona， 你下次打唔到，你靜雞雞話俾我聽。 係咪啊？咁你俾個私聊 number 我啦。 私聊 number 係啊。 Sorry 我真係未見過啲咁主動嘅人。 私聊 number。 誒，跟得你哋多，你哋發放咁多正能量，你啲 fans 個個都係好。 最緊要大家開心，最緊要大家開心啊！ 係啊，好開心啊！翻嚟先可以，即係好似舊朋友。山醉咁， 系、听到你把声，我都觉得。 你知唔知我嗰边咧，即系叫困咗四个半月咧，我日日重复，不停又重复， 重 温 又重温， 听完又听。点解你哋净系得半年嘅重温嘅？可唔可以？可以擺多啲啊！ 唔係㗎，應該唔係㗎。 係啊，我即係我半年吞上半年之前嗰啲就聽唔到咯。 唔會啊，一年㗎， 唔會啊。 係啊， 應該。 我俾阿欣欣個電話你，想同佢私聊。 唔得喎，唔得喎，邊個話俾啊？ 不過咧，我又阿 Fiona， 咁我想借問下啦。其實咧，你覺得你最中意邊一個環節啦？即係聽咗呢個半年之後。 我中意鬼故啊！ 可能最 好啊， 其實請嘉賓上嚟嗰 part 咧，係我覺得係更加個心更加卜卜跳嘅跳到，即係聽到，咁係即係你哋嗰啲故事當然都好恐怖，但係咧如果嘉賓嗰啲咧就好似更加真實同埋係咯，可以不妨考慮。 明白， 明白， 多謝。今日咧想分享屋企人嘅嘢喎，係咪？ 係啊，因為咧我咪話我一月打嚟嗰陣時咧，其實我咪話我老公同埋我個細女十二月喺美國嗰邊就中咗招啦。 係啊， 咁其實咧好多人咧都以為咧話即係仲有啲人喺度吹緊話冇問題啦，中咗招仲好啦，有抗體。咁但其實咧各種器官咧已經係衰竭咗，表面睇唔到，可能係三五七年後或者十年後先至會發出嚟。咁好明顯，我老公已經即係我佢梗係唔認啦。咁佢有好多佢嘅記性咧，好多嘢咧佢嚇係咩？係咩？呢個點啊？呢個點？即係問翻我，咁我已經 炸低咋？ 唔係唔係，跟住我同佢講，我話你係咪老母啊？跟住佢話梗系唔认啦佢，咁梗系话冇事啦。咁但系其实我另外啲亲戚啊，咁都有两个都系，譬如行路平时十分钟唔会喘气嘅，咁佢而家都好明显喘气。咁其实真系唔好咁睇轻呢一个，话以为中咗招就冇事啦咁样咯。咁即系网上要抹黑嘅，咁就希望啲人唔好喺度尽信咯。 嗯，知道知嘅，明白明白。最紧 系 身体健康， 系 啊， 多谢多谢 你嘅提醒。 是啊，咁另外呢我都想话即係经过今次呢就即係再发放多啲正能量俾多啲人，等即係大家开开心心过，即係叫尾声㗎啦呢、這个疫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展望将来开开心心过。 哇，這個、 其实日日带住埋怨或者怨恨去过日子呢係好辛苦。 冇错 冇错。 嗰啲人唔好咁執着。即系我都希望身边啲人个个都好开心， 冇错， 收到， 好，非常好嘅正能量嘅信息，非常之正确，多谢晒 Fiona， 希望咧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好唔好啊？有 笑多啲， 我仲要祝我两个女咧，因为佢哋5月23号翻嚟香港啊，咁我希望佢哋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咁就七日 quarantine 之后就 book 定大餐，等佢哋出嚟拆翻 一家团聚， 正， 我又想去啊，我又想食， 好啊好。 你自己坐第台你自己俾钱 你同佢可以去同一间餐厅， 你有 冇所谓 噶？ 又你， 好啦，多谢 Fiona 啊 ，OK， 送俾你嘅， 拜拜。 我哋问候你屋企人啊吓 ，Thank you， 多谢 Fiona，Love you， 拜拜 ，Love you， 下日倾情，我哋有黎明呢首歌。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 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便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燃亮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让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 夏日倾情咁啊，时间有限啦，我哋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 嘅、 啊，喂， 林太， 林太， 系啊， 系啊， 林太你好， 你好，你好， 三位主持你好， 你好， 系， 今日有咩开心嘢啊？ 好中意你哋嗰、那个片段人间啊，我觉得好好叻啊，你哋， 冇咁讲，点解咁讲啊？ 因为你哋系 live 噶嘛， 系啊， 全部 live， 嗯。 系个古仔又好精彩啦，又日日都唔同，我喺度听住咧，有时我又好感动，有时又笑到喷饭， 喷饭， 好似过山车咁。 系啊，得意啊，你哋系啊。 多谢多谢。 诶，林太，想问一问你，你觉得乜嘢系为之最风骚同埋最快活啊？ 你觉得？ 你 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同埋身体健康。我觉得系最快活同埋风骚咯。 嗯， 系啊，同埋屋企人。的爱护、 啊、 都好 紧 要， 冇、错，同意同意， 系 系，其实好简单噶咋， 系啊， 可以好简单， 平安幸福， 瑞瑞你好好啊，我觉得你唱歌好好听啊， 多谢， 阿小强有好大嘅进步， 冇错、 真系， 我哋会继续努力噶， 继续努力吓、大家 多 谢 你， 好，好啦，今日咧你系咪想捉仔仔啊吓？ 是啊，我个仔阿善呢，佢今日是正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阿善哥。 是啊，多谢啊。是啊，咁佢而家同佢女朋友呢就今日话 camping 喎，咁就不过呢就是嗰啲租嗰啲破费车。 而家好兴㗎，而家好兴㗎。 是啊， 挺开心㗎，个生仔 OK 㗎。 是啊，咁我希望我哋开开心心啦，咁就算落雨都唔会 冇事，唔会影响，唔会影响嘅。 仲有听讲好似系仔仔咪面试成功啊？ 祝佢面试成功。 系啊系啊系啊， 成功咗未啊？ 去未知啊，日去面试，不过我希望佢应该冇问题嘅。 好， 我都有信心。 加油努力， 因为今日生日啊嘛， 梗系 又同女朋友仔去玩。 喂，呢 咁边个月啊？ 系啊，多谢你哋啊。 好啦，咁啊祝阿善今晚开心啲， 系玩开心啲，好。 多谢林太。 好，拜 拜， 拜拜， 好啊！呢首歌《 报复式浪漫》 正啊， 玩开心啲啦。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现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原老的苦等已变从未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 You kiss me so sweetly， 炽热的交织叫爱情更真。 好啦，咁啊喺呢个节目完结之前呢，接咗个朋友电话就系 Amy，Hello，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 ，Amy， 你好， 你好啊。 点啊？今日有咩点唱？咩心情啊？ 今日 Happy Friday， 心情好好。 大家 Black Friday， very good， very good， 叻叻啊 ！Happy Friday 啊！ 系啊，而家我喺尖沙咀冇落雨咯。 喂，尖沙咀做咩啊？喺尖沙咀做咩啊？ 等你。 我今呢个秘密嚟嘅。 喂，你哋唔好咁啦。 唔好咁啦，低调啲。 Amy 同你有啲嘢噶啦 ，Baby。 系啦，过去式啦。 Amy 今日系 喺仁安，我今日喺尖沙咀仁安呢度睇医生。 哦，你复诊啫， 系啦，复诊， 冇事， 系啊， 冇事冇事，大步， 大步青云，系咪？大步青云， 系啦，平步青云。好，咁其实想，有咩歌？点歌？ 系啊，我想点谢谢你的爱俾我老公嘉豪听啦。我哋相识咗，我哋差唔多20年啦。 哇，好浪漫啊！ 结咗婚，而且啱啱过去嗰个礼拜日5月8日，我哋啱啱系相识纪念日咯。 哇！ 庆祝咗， 有咩同佢讲啊？ 好多谢佢一直嘅包容啦，对我嘅爱啦，同埋支持咯。 嗯，好 的， 多谢晒， 继续爱。 你哋两个要继续甜蜜， 好， 你要身体健康，Amy，OK？、Okay? 好 ，take care 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完结，呢一首歌结束我哋节目，星期一十点再见， 拜拜， 拜拜。 漫长路，曾独自孤身走远方，行得到他跟我流浪。尽管千亿个讥笑的眼光，也轻松地对望，不需担心不必的狂。栖身风冷中，与他彼此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可凭爱心推动，真心爱心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万载用热诚来等待，是深信心爱心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融化这障碍。似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